很多人都会认为啊，侯耀文从他的父亲那儿学会了如何表演好相声的秘诀，但实际上侯宝林大师教会儿子的是如何成为一位艺术家。侯宝林曾向侯耀文这样解释过名人、好演员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说，在新中国成立前，当个名演员十分难，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容易多了，只要说个好段子，一下就能传遍全国。因为自己干了一辈子的相声，越干越觉得这门艺术高深，所以他就时常告诫侯耀文千万不可沾沾自喜，有点名气后要争取当个好演员，从创作到表演，说学逗唱都得有一套，最后要争取做一名艺术家，有自己的风格流派，有自己的相声理论。同时侯宝林还要求侯耀文不能止步不前，应该琢磨着干点他们这辈子没人干过没干成的事儿。做演员首先要做个书架子，书架子上摆满书，当然摆书不是为了装装样子，而是为了长学问，丰富思考，发展艺术。书少总免不了技穷。那个时候侯耀文听完父亲的话就迷上了读书，甭管演出归来多晚，临睡前也要看一会儿书。侯宝林不仅教育儿子要勇于创新，他自己也把很多当时的新鲜事物融入到了相声中。下面呢，为您送上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夜行记》。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嗯。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哦。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上去了， 把车开了。 那就等下趟吧。 不行，我得追他。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我鞋在上边呢。 谁叫你弯上伸腿来了？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汽车站住了？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嗯，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你挨着往下排呀。 我排第九啊。 嗯，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谁让你追去了？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排第几个呀？ 头一个。 那人家答应吗？ 你得跟他解释。 怎么解释啊？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儿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这不像话。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同意了， 后边去， 白说了。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这就行了。 这也不行。 怎么？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人似的这么没涵养。 什么叫没涵养啊？ 我再跟别人解释。 还解释呢？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加哪儿了？ 一个不让。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去吧。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怎么？ 我排到36啊了。 怎么会36啊了？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你可穷对付啊。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站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哼，我得先上吧。 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谁跟你一样啊？ 点根烟抽。我想那边糖炒栗子。 嗯。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这是干嘛呀？ 省得回来他矫情。 谁矫情啊？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我想我头盖上。 嗯。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怎么了？ 同志，把烟卷掐了。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得亏我买栗子。 哎，不行。 嗯， 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吃也不行。 嗯，不行。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那没到站呢。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这不叫受限制。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嗯。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多新鲜呢。 我给你4半拉报销。 你还报销呢？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这什么行为啊！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嗯， 我是撒腿就跑。 你别跑啊！ 我有急事啊。 那也不能跑啊！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

这忙什么呢？ 哎，最近呢演出比较多。 好， 哎， 嗯， 最近你忙什么呢？ 哎呦，最近我买了一样东西，把我给忙坏了。 您买什么东西了？ 买一辆摩托车。 哦，您这摩托车是什么牌子的？ 还没起名呢。 哎，这有现起的吗？ 嗨，这个名字它不是大事儿。 哦哦哦， 关键这车好不好，它是大事儿。 哎 哎， 那这样您让我开开眼行吗？ 行啊，走走，我带您看看我这车。 哦，咱看看。 您来，您来。怎么样？您看我这车 啊？ 怎么样？您看。 嘿，哎呦， 啊， 就这破车呀、啊？瞧这意思，岁数比我都大呀。 这话您不能这么说呀、 啊。啊， 这是想当年苏联专家撤退时候留下的。 哦， 哎， 苏联的。 哎，不，这。现在叫独联体、 啊、您这是30多年的老废品了， 这您就不懂了 啊 这东西是越老越值钱的。 哦， 在国外这叫老爷车。 您等会儿 啊， 就您这老爷车能骑吗？ 哎，修理修理跟新的一样啊。 哦，那您这车是怎么修理的？ 你先把它都拆开。 哦，它先解体了。 把那个没用的零件呢，你都把它卸下来。 哦，买新零件再换上去。 你给钱啊？ 哎，我给得着吗？ 还是的，你这人就不懂事儿了。 怎么？ 我要花那么些钱买新零件，我这不是跟买新车一样了吗？ 那您怎么修理啊？ 我朋友多呀。 哦， 找那哥们儿满事得给我凑去。 哦， 是别人拆下来那不能用的那个 啊， 我把它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涮吧涮吧，我就都安上了。 你这叫穷凑合呀， 这叫修旧立废啊。 哦， 您看我这反光镜， 这是 铃木的。 哦、 您看我这边盖，这个 这是 川崎的。 哦、 啊，您看我这闸门线， 这是 三菱的。 哎， 嗯、 啊，您这车修好了以后 啊， 也得到这个车管所领本子、上牌子什么的吧？ 我去了。我到那车管所，我说您给我上牌子吧。 啊， 好说歹说，怎么令不给我上啊？警察说的不能上。 怎么？ 这车光把你一人摔死倒不要紧。 嗯， 就怕他这散的时候把别人见着。 嗨， 你这玩意儿，你这不给我上啊？这个， 哎， 嗯， 这车上不是有牌子吗？ 这牌子 啊，你嘀咕什么呀？大声说， 这牌子 啊， 什么？我找人画的。 这能找人画吗？这 哎呦，这个这画好极了。你没看出来 谁画的？ 你弟弟。 我弟弟能画这玩意儿？ 哎呦，你弟弟有这手艺你不知道啊？ 没听说。 他画的好着呢 啊。 你弟弟啊，画那假火车票 啊， 连那检票的都看不出来。 弟弟你也甭说了。 嗯， 这牌子也是假的。 要说你弟弟你可够黑的。 怎么了？ 你弟弟给我画了一牌子、还画了一个驾驶执照、 啊、 就这两件，嘿，跟我要了200块钱。 怎么了？ 比我买车还贵呢。 你买车花了多少钱呢？ 8毛钱一斤。 论斤要啊。 啊，8毛钱一斤呢，180斤，140多块钱我买车才。 哎呦，那您这车还真是够便宜的。 便宜，我们家买东西都便宜。 哦， 40年前我爸爸买那辆车比我这还便宜呢。 40年前 啊，他说危险，因为他胆小。 怎么胆小啊？ 就这老头半夜上厕所，老伴拿手电后边跟着呢，还得。哈 哈，这么说你胆子大？ 艺高人胆大呀。 哦，那你敢骑这车上街吗？ 你要不信，我找那最热闹的地方。哎，我给你溜一圈，你看看。 哦， 哎，看着啊。 砰 那老大爷，对不起您，我是试车呢，您叫这扎布灵把您撞了。 哦，你是侯耀文， 您认识我呀？ 哎呦，这事儿可太巧了。 怎么呢？ 40年前呐、 啊， 你爸爸在这条街上就撞过人。